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只好退，我只好退，退出这些是非。我厌倦内疚如影相随，哦哦哦哦，你以为做得对，只以为是充满智慧。我觉得累，我觉得累，爱让我身心疲惫，我只是不愿醉自己杯，而不是爱上谁。我不避讳，心会随着感觉飞。爱的时候不会防备，痛的时候万念俱灰。我们以永远的尖锐将彼此击溃。就这样吧，自己的罪自己背，不后悔，不赎罪，缘分注定谁能违背。自己的痛自己背，心已碎，泪已坠，不让你看我的狼狈，趁着天黑。只要记住真心爱过有多美，我觉得累，我觉得累，爱让我身心疲惫，我只是不愿醉自己杯，而不是爱上谁。我不避讳，心会随着感觉飞，爱的时候不会防备，痛的时候万念俱灰。我们以永远语的尖锐将彼此击溃。这样吧，自己的罪自己背，不后悔，不赎罪，缘分注定谁能违背。就这样吧，自己的痛自己背，心已碎，泪已坠，不让你看我的狼狈，趁着天黑。只要记住真心爱过有多美。这样吧，自己的痛自己背，心

这一路的黑光都是积蓄的力量，我愿意望着天空等待幸福安稳的下凡，就算路前会百转，这不是傻，这是爱，我愿意相信这是精彩，好感我们的小孩，慢慢说爱的故事，说也说不完。你要的话，我会为你燃烧成灰，温暖你生长的冰凉。如果你要的话， 不留泪，不伤悲，不百转千回。

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今天是11月1号，星期四，眼看着还有2个月就到年底了，今年的计划快完成了吗？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3度，最高气温17度，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3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8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大兴、丰台、海淀在3到18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桃园仙谷在0到17度，响水湖在1到17度，银湖洞在3到18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饭前喝汤不一定适合你。

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他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般光鲜。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啊，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gain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放肆狂妄的年代，我们的身体怎能时刻拥抱在一起，去见证这样的爱情早已精疲力尽。你脸上尽管挂着深深的泪痕，我的心我的爱还是跟着梦想远走，去寻找另一个生命，他会带上我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 boy, solution, bye bye bye bye.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 人是在变化中的，而这里面教会了我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要以社会为中心，以生活为中心。因为生活和社会不停在前进，不停在变，我们要跟上它。你到底追求的是这个地位，还是你到底完成了什么事情？这个初心啊，最终是能够使更多人得到认同，并且这个认同的并不是一个头衔，并不是一个地位，而是真正大家可以去模仿、喜欢、运用，并且对大家真正有益的一个东西。可以是科技的力量，可以是一种文学的力量，也可以是我们像体育的力量。 作家龙应台。 我们对未来的期待跟想象，我们这一代人还可以做的努力是什么东西？我自己是深信说，文字的力量、文化的理解、人的心与心的深刻的、诚恳的、谦卑的、互相的包容跟原谅跟体认，恐怕是唯一能够穿越所有的硬的围墙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文字的力量跟情感的真诚。 演员秦海璐。 火锅店啊，美发店啊，广告制作啊，文化公司逐一倒闭而逐一开启。后来我一个大哥哥说，你已经25岁了，到底怎么样能养活你自己？其实从那个时候我才想说，哦，确实是得能养活自己，这是第一步。从那个时候才翻回头来再进行职业演戏，才知道说，哦，其实这里边有很多乐趣。就是上学的时候，之前拍电影，或者我为了赚生活费出去拍戏，回来开公司，我从来不觉得拍戏有乐趣，我没有觉得有快感、享受，没有。但是当你改变了主观意识的时候，你开始觉得说，我想去探寻，想去研究，你在里边得到验证的时候，你是有快感的。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像陌生人相遇时一秒。 家好，我是齐豫，现在时间8点整。 不要问